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3集，黑塔的提示说完，幻想之和尚是短暂的死寂。片刻后，唐默先开口：“我随便提什么要求，你都可以实现吗？”河神笑道：“ 当然，只要我能做到。” 唐默的心中立刻有了个答案，但他没有问出口，而是看向一旁的两个外国玩家。四人静静地看着对方，谁都没有开口。唐默淡定地说：“每人最多只能选择一瓶酒，但是想要通关游戏，必须有人选择真香蕉酒，有人选择金香蕉酒，有人选择银香蕉酒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一共有四个人，我们最少选择一瓶酒，最多选择三瓶酒。”金发外国人从喉咙里发出一道笑声：“ 和你猜的一样，这是个合作游戏。” 不错，黑塔第五层的支线任务是组队对抗游戏，它的主线任务竟然是个合作游戏。想要通关这个游戏，就必须拿着正确的香蕉酒离开幻想之河。前者很简单，只要选出真正的香蕉酒就可以，后者却需要配合。唐默转过头看向河神面前悬浮的三个酒瓶，它们分别是金色、银色和黑色，然而黑色的酒瓶里放着的不一定是真香蕉酒，金色的酒瓶里放的也不一定是金香蕉酒，酒瓶和酒并不对应，瓶子是障眼法。这就是这个游戏真正的难关。能攻略黑塔五层，大卫也不是蠢的。他说：“ 按照现在这个意思，就是要合作咯。首先要分出这三瓶酒到底每个都属于什么，然后找个人选择真香蕉酒，一个人选择金香蕉酒，一个选择银的。金色的那家伙把酒瓶变成船，银色的那家伙把酒瓶变成指南针。听上去也不难嘛。反正能向这个老家伙提四个要求，让他帮我们把酒瓶找出来不就好了？”“ 不会这么简单。”傅文铎淡淡地说。大卫当然知道这第五层不可能这么简单，只是他压根瞧不上这两个地球幸存者。他挑衅道：“ 哇哦，华夏最强大的偷渡客有话想说，那你说说呀，我倒是想知道你想怎么过关。” 这种挑衅根本没必要搭理，唐默打断他，直白地问道：“合作吗？”大卫和皮特齐齐一愣，闭上嘴看着唐默。唐默面无表情。“二选一，合作还是不合作？合作的话，游戏难度大大降低，不合作，目前看不出通关方法，这个游戏至少要三个人才能通关。”皮特嘲讽地笑道。“ 三个人？” 唐默刷的一声拔出小阳伞指向两人。大卫怒道：“ 干什么？” 唐默没有把伞收回去的意思。“目前我和傅文铎在这条河上如履平地，武力没有遭受限制，你们就不一样了。你们只有靠着这块盾牌才能站在水面上，真要打起来，我们一定会赢。”皮特说。“ 我们死了，你们怎么通关？必须三个人选择三个正确的酒瓶才能通关，就你们两个，怎么可能通关？还是说你们想把那个该死的怪物一队的家伙找回来？他看上去很弱的样子，一个人待在岸边，可能早就被地底人官员抓走吃掉了吧。” 闻言，唐默眼睛一眯，皮特这话戳痛了他的心事。唐默确实有点担心陈珊珊的安危。陈珊珊非常聪明，但是没有自保能力。现在看来，他一个人待在外面，比掉下幻想之河更危险。不过当时情况紧急，他们已经做出了最好的选择。唐默没理会皮特的话，而是将小阳伞更加逼近几分，声音冰冷：“ 合作不合作？大有不合作就鱼死网破的意思。皮特本就没想撕破脸，只是故意气塔木而已。 哼，合作。 大卫和皮特没觉得塔木对他们俩的态度有什么不对，他们身为回归者，每次参加游戏面对的都是生命的威胁，回归者之间根本没有信任，如果真到了快要死的时候，皮特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大卫，获得他的休息时间，大卫也是如此。所以在黑塔游戏里，即使是队友也可能随时捅你一把刀子，这就是残酷的回归者的世界。但傅文铎却不动声色地看着唐默，觉察到了他与众不同的态度。唐默似乎根本没打算和这两个人真正合作，当然这两个外国人也是如此。黑塔给出的游戏规则要求必须至少有三个玩家活着，选择三个酒瓶，但当他们开启酒瓶，驾驶金色酒瓶船离开幻想之河后，杀了队友似乎并不是不可以，至少目前看来不违反任何游戏规则，而且九成可能性完全符合游戏规则。因为游戏规则第六条，幻想之河的金银香蕉酒游戏开启通关人数限制模式，一人通关可获得稀有道具奖励，通关人数越多奖励越差，四人通关没有奖励。如果必须有三个人活着才能通关，那黑塔根本无法开启这个模式。既然有这个模式存在，就说明这个游戏最后通关的时候可以只有一个人。四人心中各有算盘。傅文铎走到唐默的身后微微俯首，他们是谁？唐默愣住转头看他，两人四目交接时，唐默立刻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，他看出了自己对那两个外国人不同的态度。唐默沉默片刻，他们应该杀了珊珊的爸爸，那个金发手腕上戴的是珊珊爸爸一直戴的手链，我认识，上面的一颗珠子上有条裂缝。这个答案出乎傅文铎的预料。唐默抬头看向河神，这是一个穿着白袍的白胡子老头。游戏开始后，四个玩家一直没动作，河神却丝毫不着急，他的嘴角挂着一抹慈祥的微笑，身前悬浮着三个白色光团。发现唐默看向他，他和善地看着唐默，又说了一遍， 诚实的孩子，你掉的是金香蕉酒、银香蕉酒，还是这个普通的香蕉酒呢？ 唐默说，可以随意向你提要求。河神笑道， 当然，只是孩子，请提我能做到的要求，要在黑塔的允许范围内。 唐默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他看向皮特，我先来。皮特耸耸肩， 随便。 唐默看着河神，我希望你能演示一遍通关这个游戏的方法。顿了顿，他继续说，黑塔已经在游戏规则里说明了通关游戏的方法，所以我想这应该在黑塔的允许范围内。河神笑着点头， 当然可以。 话音落下，河神挥起大袖，三个酒瓶飘向天空。众人惊讶地看着这一幕，他们谁都没想到河神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演示通关方法。只见其中一只酒瓶不断变大，最后变成一艘玻璃瓶大船，上面可以容纳四个人。另一只酒瓶不断变小，最后变成一根指南针，指着幻想之河的出口方向。最后一瓶酒坐在大船上，摇摇晃晃地驶离幻想之河。粉色的河面上，浓雾慢慢被金色大船破开，一片陆地突然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四人惊讶地睁大眼，然而下一刻，河神再次挥起衣袖，浓雾忽然簇拥回来，大船、指南针和酒瓶全部飞回来，变成三个酒瓶。河神善意地提醒说， 刚才我只是做了个示范，并不代表三瓶酒的顺序就是刚才那样。 唐默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 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。在唐默提完要求后，皮特摸着下巴说， 如果我没猜错，如果我提你帮我找出三瓶酒真正的顺序，你会拒绝，因为黑塔不允许这么做。 是，孩子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 真没意思，那你还能做什么？ 金发外国人缓慢地转头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，他的嘴角慢慢勾起，右手举起放在脖子前，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 啊，那不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才能杀了这两个家伙？给我做个示范怎么样？ 大卫也跟着他大笑起来，河神仍旧慈和地笑着，点点头。 当然可以，孩子。 说完，河神挥舞衣袖，一个和皮特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出现在幻想之河上。很快又有两道人影出现，竟然是唐默和傅文铎。皮特双眼发亮，唐默也挺有兴致，与傅文铎看着这三人出现。河神提醒说， 孩子，看清楚了，时间或许会很短暂。 废什么话，还不快点。 砰，声音还噎在嗓子里，一道惊天动地的声响猛地炸开，幻想之河上溅起滔天水花。四人都以为这是真的幻想之河的水，唐默赶紧打开小阳伞将这水挡开。幻想之河的水有神秘的吸引力，谁知道被它打到会出什么事。然而这水花碰到小阳伞竟然直直地穿透过去，也穿透了唐默和傅文铎。唐默惊讶地说， 假的？ 傅文铎说，是幻想。幻想之河上，金发外国人已经和唐默、傅文铎缠斗了数个回合。当看到那个幻象自己拿出一个又一个道具，使出越来越多的异能时，唐默的脸色已经冷了下去。他有想过这个河神十分神秘，或许真的能模拟出自己的一些格斗招式，却没想到河神竟然连自己拥有什么道具、异能都能模仿出来。另一边，皮特的脸色也慢慢黑了下去。 Fuck！ 给我停下，停下！你这样把我的异能道具全部暴露了给他们，我还打什么？ 河神不解地说， 孩子，这是你的要求，我只是在满足你的愿望而已。 皮特虽然气得脸色铁青，但是他想到自己看到的是唐默和傅文铎两个人的道具异能，唐默只能看到他一个人的，他便不再说话，至少大卫没暴露。如此看来，他们还是赚了的。这一战看上去激烈，整条幻想之河的水被拍开，形成巨浪，但事实上只发生了三分钟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